分属于坚持修来的福，干枯树啊头发再好衣服收校服，圣诞不让你有退路，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甜无加蜜的醋液，总是把我浅深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觉，告诉我你要怎样。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想把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到天地，就爱听你说外语。 We'll love me forever, I love you, you never know, yeah, yeah. 我在家里有心能把你送来，在那天上也想跟你走 吧， 和你在一起就是先让你放，把你放在心上，记得等我一下。 爱 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醋液，总是把我浅深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觉。 向来与古典曲风融合流行音乐的音乐神童蔡明佑，他的人呢就像是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的出现在荧光幕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一般的亲切。而首张专辑推出之后呢，随即在当年的几个音乐频道时纷纷得到了新人奖，创作才华实力皆得到了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呢，还参加了偶像剧的演出，那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为你送上来自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 好像漂浮了很久，自从那天你放开了手，应该是两个人来的港口，我一个人在虚拟温柔，用你的目光看海，渴了冰痛了我的指头，幸福又快乐的地球人不断从我的身边经过，对你还能怎么说，能怎么做，做什么也都不够，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我的表情并不多，心也不痛，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雾，就

听歌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一起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常识。接下来要来说的是能够让眼睛变得舒服的一点的方法，就是用水浸泡药用的小米草或者是母菊花，然后呢将毛巾浸湿敷在眼睛10到15分钟，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疲劳。经常过度用眼的朋友可以来试试这个办法。继续为您送上来自陈小春，神呐、啊、救救我吧。 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清楚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不是可怜吧，我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荒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 我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他的又在哪儿？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的一个爱人都没有，一定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呢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 想在暗风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听从上层心血的下声卷，爱情啊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听全是天间后对地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赢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兽，看着球在太阳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

经拥有。你离开的出口变成我的缺口，只有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总有人要远走，总来不及挽留，在分岔的路口，在下雨的时候，总有人要死守，见不得离愁，别和往事争斗，我们不是对手，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我们爱到老，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磨难。 拥抱，你嘴里在缠绕，缠着那些烦恼，单纯的说好不好，我们爱到老。你走散的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无奈，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洁白。我也像个小孩，痴情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尽管很难熬，太阳就快出来了。今夜梦里有最亮的天空，你头上的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无奈，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洁白。我也像个小孩，痴情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尽管很难熬，太阳就快出来了。 福彩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一个人如果想要努力的去抓住世界，最后仍然被世界所淘汰。如果一开始就松开的话，那会不会不那么伤心呢？究竟是要闭上眼随风去，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刘若英 Fly。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我先不想他，我的心呜呜呜呜 ，just like fire， 呜呜呜呜呜 ，it's young and free， 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相信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fighting，呜呜呜呜呜，自由的。 提起孟庭苇，孟庭苇其实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以及艺术作品，绝对是90年代的美好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向往的年代，听着他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还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这些回忆很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会一直走下去。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孟庭苇和邰正宵一起合作的歌曲《两边》。 想你的窗边忽然想起你的脸，思念背着后悔还比忙碌让你疲倦。 你走的那天我的爱也闭上眼，日子像白开水可以过得平静的沉淀。 那年在上海的一边把我们都关进冬天，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此刻想来是不体贴。 后来在台北的雨天我选择假装没看见，直到你消失云海里面，我才转身泪流到唇边。 在上海的一边把我们都关进冬天，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此刻想来是不体贴。 后来在台北的雨天我选择假装没看见，直到你想人海里面我才转身泪流到唇边。 怀念从你眼里察觉呼吸你的季节， 在没有人比你理解为什么的背面，我坚强的 是一样的思念，为什么要分隔两边？ 爱经过空间时间考验，只是不说没有不见。 明明想牵手走更远，为什么只停在从前？我怕爱相见飞越世界， 相识的人不该分两边， 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

is why all the birds in the sand follow you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人说，幸福是一条漫长的路，你要一直耐心地走下去。沿途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也许会受伤，但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学会成长，懂得珍惜。当你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就是这一路上点点滴滴的快乐和那些痛苦的忧伤。原来忧伤也会是一种幸福呢。为你送上来自于陈慧琳的《情不自禁》。 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啊？ 双曾被你无条件的回忆。I just can't help. It's all too man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青春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I feel so warm. It's all too manic.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对你无条件的回应。I just need you. It's all too manic. 灵魂还想要更靠近，只为爱活着的人，谁会比我幸运？情不自禁，我不要清醒。 每个人其实都逃不过爱情，那么当爱情降临的时候，不如欣然地接受它吧。不管结局怎么样，至少这个过程你是会是幸福的。将暴风般的爱情藏在心底，那是为了不给对方任何的心理压力。爱情越是珍贵，相对于它也越珍惜别人的爱情。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林俊杰的《茉莉》。 垂柳斜上茉莉，香万般残滴，裙摆落笔全是你，惋惜你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沙沙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远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情在一首远离你问我离，愿成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云能情绪去的隐醉，傻傻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遍地还在爱你，曾经人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遍地你问的你，眼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只得饮醉。 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超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云也要白昼，云也要白昼，人生为欢终几何？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谁要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匆匆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想不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 人太单薄，幼稚气高哪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慕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互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旧情凡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醉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郑秀文离开乐坛七年之后，发行了全新的国语EP《裸》，封面视觉呢找来了摄影大师陈曼，为他打造了性感的新印象。对于骨感线条美造型的封面，他自己也笑着说：“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这个样子，差点被吓到了。”一起来听到来自于郑秀文带来的《缺席》。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碎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谁还能去哪里，都是你，你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心，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去的甜蜜，原谅你，我是你在最后还是缺席。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谁还能去哪里，都是你，没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生，原谅我，终证明都是你，让我探头看过去。 现在，走也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这名字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在胸怀，静静的待机表白，太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走向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 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还得实现才叫梦想，才有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